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十八集，影子。冬至跟着尹组长去了鉴定中心，苏桓的尸体从冷冻柜里再次被推了出来。负责此案的法医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专业性很强，面对尸体也没有半分的不适，反而看见尹组长的到来，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不耐。想必已经为不止一个人解释过尸体的情况，一遍又一遍，圣人也会烦躁。不过冬至没有让他多费唇舌。 陈法医，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。 不用我讲述， 暂时不需要。 这是我们兄弟部门的同事，案情需要过来看看，你忙你的就好了，不用管我们。 听尹组长说的神秘兮兮，陈法医在口罩下撇撇嘴，以为冬至是上级部门来视察的，尹组长碍于情面才不得不把人带到这里来。至于冬至看上去很年轻，可能是因为有什么背景靠山，所以升迁特别快，这样的事情不算罕见。陈法医也不急着走，就在一旁抱胸观察他们查验尸体。让陈法医意外的是，看上去就像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冬至，面对那具冷冻多时很有几分恐怖色彩的尸体，居然面不改色，甚至低下头凑近尸体头部，像是要亲上去似的。虽然苏桓生前是个漂亮到连富二代邓斌都惊艳的女人，但她现在已经死得僵硬变色，连尸斑都冒出来了。陈法医见冬至的举动，不由微微变色，差点有种他想要亵渎尸体的错觉。但冬至的表情正经严肃，绝对没有半点轻浮，又让陈法医随即推翻了这个念头。他看见冬至又低头去观察尸体的胸部，忍不住道， 他身上的致命伤有两处，一处在心脏，我们发现尸体时他的心脏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被人挖开之后又拉扯出来，而且伤口不平整， 不是用刀划开身体的结果。 你也是法医？ 我不是。 那你不该打断我的话。 抱歉。 的确不是用利器划开的伤口，像是被什么动物的利爪抓开再活生生地掏出来。 但这就更奇怪了，从监控，从环境现场，这个猜测都是不可能的。冬至直起身子，尹组长带了几分期待的询问， 怎么样？ 没有魔器，不是魔，但不排除是妖，暂时还不能确定。但从我这边来看，邓斌本人的确不是凶手，不过我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据，你们那边还是照你们的流程来走。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 但尹组长居然听懂了，还露出了一脸失望的表情。 好吧，但还是多谢你，起码你为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方向。 其实最好能查到在苏桓之前还有谁接触过那本书，以及那本书到底是谁带入图书馆的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如果真的是妖物作祟，杀苏桓的未必是因为有什么仇恨，有可能是随机挑选的。 现在问题就是那本书的源头找不到，图书馆没有记载，我们正在一个个对照，从捐献者或图书馆购买渠道上找，但这需要时间。 陈法医一脸懵逼，发现他们说的每个字中都是中文，组合起来自己却完全听不懂。就在尹组长和冬至交谈之时，陈法医忽然看见尹组长脚下的影子微微颤动了一下，这里的灯光亮度很足，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清晰无比，随着光照方向不同，有时候被拉得很长，有时候几乎被踩在脚下，与身形重叠。但尹组长脚下的那个影子似乎并不怎么安分，在尹组长背对着他的时候甚至还动了动手指。陈法医的目光在影子与尹组长本人之间来回移动，发现影子动手指的时候，尹组长还好端端站着，什么小动作也没有。虽然外面是白天， 但他依旧感到一阵口干舌燥，手脚发软，有种在热水里泡久了走不动路的感觉，但四肢又冰凉僵硬，心头狂跳不止。 燕， 听见陈法医突然虚弱的声音，尹组长转过头， 怎么了小陈，你面色咋这么难看？ 陈法医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因为他发现随着尹组长的身形变动，他的影子不动了，好像恢复正常，但冬至明明面对他们，他背后的影子却微微侧手朝陈法医的方向看过来。 你的影子、 冬至的表情变了，瞬间从漫不经心转换为凌厉专注。陈法医忽然意识到对方可能早就发现了异常，只不过刚才一直没表现出来而已。陈法医话音方落，就看见冬至转身闪开，又一跃而起，横身在墙壁上借力，身体重新掠向刚才的位置。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以至于陈法医根本没看清楚，甚至没办法在短短的半秒钟之内将这一系列的动作描述出来。那个影子似乎也跟陈法医一样，来不及反应就被一道符火击中，发出令人耳膜剧痛的尖声呼啸。陈法医下意识地捂住耳朵，但他发现根本没有用，呼啸声仿佛能够穿透任何障碍物，他被震得七荤八素，腿软，禁不住往后坐倒，哗啦一声，四周玻璃被震碎。陈法医目瞪口呆地看着黑色影子被符火燃烧之后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跃出地面扑向冬至，像是瞬间从二次元的扁平过渡到了立体的存在。尹组长毕竟办案经验丰富，反应也要比陈法医镇定多，面对这种已经超乎一切想象的情况，他当即从腰间摸出了枪向黑影射击，砰砰砰，三枪连响全都打中影子，但根本没有用，子弹嵌入影子身后的墙壁里，影子发出诡异的笑声，陡然膨胀数倍朝冬至当头照下，仿佛要将他吞噬一样。但冬至不闪不避，把他身后的剑匣甩出来抛上半空，手在剑匣上一按，长手剑弹出，稳稳落入手中。他直剑长身而起，向影子中间刺去，往上破开，尖利诡异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余音回荡之际，剑光已经把黑影尽数搅碎，灭于无形。外头的人闻声赶来，今天是休息日，但这一番动静肯定也已经惊动了还在值班的其他人。众人看着解剖室里一站两坐的人，还有墙上的弹孔以及破碎的窗户，差点以为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枪击案。尹组长喘着气表明身份，把人都驱散开，又叫了自己的手下过来收拾。陈法医还坐在地上瞪着冬至，一时回不过神来，直到对方收剑入鞘走过来朝他伸出手。 需要帮把手吗？ 陈法医不客气地握住对方伸来的手，借力起身，他感觉自己的小腿似乎还在颤颤发抖。 能给我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吗？ 你有手套吗？检查尸体用的那种。 陈法医定了定神，拿出一副干净的手套给他。冬至戴上，走到苏桓的尸体旁边，伸进苏桓已经没了心脏的胸口里套弄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捏出了一根黑色的细丝抽出来。 是头发？ 陈法医摘下口罩凑近端详， 应该是毛发，用来操纵引鬼的。刚才那个黑色的影子叫引鬼，是妖怪的一种，杀伤力不强，但是可以变换身形，如果在被操纵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像傀儡一样被驱策着干任何事情， 包括杀人。 也许，但操纵引鬼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凶者。不过这里不会有危险了，放心吧。 冬至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顺手就可以解决的小案子，但现在看来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当然不管如何棘手，总不会比波贝叶更难应付，他连深渊地狱都闯过来了，眼前这件案子只能算是小小的难题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